第48集下棋。 侍卫一部分守在门前，一部分跟在圣上之后。侍卫长怕这些人冲撞圣上，不着痕迹地护在一旁。顾元白察觉到了，不由侧过头对着这忠心耿耿的侍卫长微微一笑，以作赞赏。侍卫长英武不凡的脸上腾的一下烧红了，身子站得更是笔直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外头安安静静，正端着茶水往这边走来的汤勉一眼就看到了圣上，他双目瞪大，手中的杯子陡然落地，发出了一声响亮的脆响。 圣上！ 一声叫声让整个翰林院都喧哗了起来。坐着下棋的楚卫和孔义林抬头就瞧见了笑意盈盈的圣上，连忙扔下棋子，同诸位同僚一同朝着圣上行了礼。孔义林头埋得很低，行礼也是恭恭敬敬。待听到圣上温声道： 都起来吧。 这才随着众人起身。但他虽然低着头，个头却很显眼。顾元白扫视了一遍众人，往棋盘处走去，落坐在孔义林的位置上，笑道： 棋下的不错。 雕虫小技而已。 雕虫小技，行了，朕的状元郎和榜眼郎一同下的棋，又怎么会是雕虫小技呢？ 楚卫一愣，顾元白指着对面的位置道： 坐下吧，朕同状元郎也下一回棋。 臣遵旨。 除榜眼郎之后，其余都散了吧。 是 是。 众人拱手应了声是，连忙从此处散开。等没人了，孔义林才低声道： 圣上有何吩咐？ 这棋已下了半局，剩下半局由朕来走，但也少不了榜眼郎做个军师。 田福生给孔义林搬了个椅子过来，孔义林又是拜谢，才坐在了圣上的身侧。都说下棋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，在桌上的这半局棋中，反倒是看起来沉稳的孔义林下的路数剑走偏锋，好几处危机与机遇并重，这样的棋走错一步就会满盘皆输。他长相老实，性格沉默，但由这棋就知道孔义林绝对不是一个和长相一样低调的性格。他充满机锋，而且有胆，做事甚至有几分赌的成分。这并非说他不稳重，恰恰相反，孔义林清醒理智极了，他就是在稳重地进行一步步的豪赌。与孔义林相比，楚卫的棋风也是变化多端，所有的路表面上似乎都被堵住，但一把尖刀已经露出了锋芒。顾元白见到这样针锋相对的棋面，就忍不住手痒，如今执着黑子，干脆利落地落下一子。楚卫紧执白子跟随。顾元白下棋的时候不会犹豫，他从来都是走一步看十步，次次落子时都会快速而狠，这让他看上去很是胸有成竹，自信非常。而这样干净利落的下棋方式，多半会逼着对手自乱阵脚。楚卫唇角抿得越来越直，下棋时犹豫的时间也越来越久。正当他捉摸不定的时候，一旁的孔义林突然道： 在这儿。 他伸手指向了棋面上顾元白所执黑子中的一处缺角，微蹙的眉头舒展开。楚卫慎重地同孔义林道： 多谢。 他指尖捏着圆润的白棋，轻巧地放在了那处缺角上。棋子一落，顾元白陡然笑了开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孔义林唇角微扬，也没忍住露出些笑意。圣上葱白的指尖执起了一颗黑子，笑吟吟道： 楚倩，榜眼郎可是朕的军师，这就叫自投罗网，羊入虎口了。 话音刚落，圣上手中的棋已经落下了，原本平分秋色的局势瞬间投向了顾元白。接着不必下了，输赢已经定了下来。楚卫了然叹了口气道： 原来刚刚那一处是皇上故意给臣留出来的位置， 皇上所言极是，孔编修乃是圣上的军师，我竟轻而易举信了。 是圣上奇意了得。 顾元白闻言抬头一看，却正好瞧见了孔义林的这双眼睛的颜色，混合了西夏的血统，孔义林的眼睛瞧着就不是大横朝国人，但瞳孔颜色却还好，浅淡如褐，虽然与常人相比是淡了些，但至少不会引起别人诧异。 单从其面上看，孔义林这性子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战场都不合适，他太过剑走偏锋，这可不行，但他的食材却不能放着不用。对了，孔义林真的太合适监察处这种在刀锋上行走的暗中监督机构了，只是孔义林的忠诚度和对大横朝的态度，这些还有待商榷啊。 顾元白放下棋子起身，楚卫和孔义林候在他身后，等将圣上送出去了之后，两个人站在不远处看着圣上的背影。圣上上了马车，车帘快要落下时，孔义林忽然动了起来，他撩起跑脚，大步朝着圣上的马车跑去，侍卫伸出刀剑将他拦在不远处。孔义林大声道： 圣上，臣有事上奏。 顾元白眉头一皱，掀开车帘道： 让他过来。 孔义林大步跑了过来，他呼吸粗重，跟一座山一样在顾元白面前挡下了层层阴影。他很激动，甚至敢抬起这双眼睛来了。这样的激动让平日里的低调和沉稳彻底滚到了一边。 圣上。 孔义林看起来很紧张，喉结都上下动了动。顾元白以为他会紧张的说不出话来时，他却坚定的道： 不瞒圣上，臣身上留有西夏人的鲜血。 顾元白一愣，随即面色从容道： 朕知道。 圣上放心臣待在朝中吗？ 朕难道还没有容人的度量吗？ 顾元白把孔义林放在榜眼，除了成全楚卫的三元好名声外，还考虑了许多。一是为了堵住朝中某些迂腐保守的官员和读书人的嘴，二是他不清楚原著当中孔义林造反的原因是因为殿试被罢黜，还是夹杂着对大横的恨。吓一吓孔义林，再给他一个希望，这个希望还要留有让他知道自己该努力，努力就会上前的距离。三是孔义林身负西夏血统，在此情况下策论仍然锋利，反而容易成为众矢之的。顾元白自然不舒服一个会造反的人，但他是帝王，哪怕是刘邦站在他面前，顾元白也不会对其高看或者低看一眼。在他眼中，即便大横朝并不存在于历史当中，但以往的千古明君站在顾元白面前也不过是平起平坐。一切还没发生前，只要在他的朝代，在大横国的国土上都是他的子民。于是顾元白克服了心中的疙瘩，将孔义林点到了第二。压一压，需要压一压。孔义林听着顾元白的这句话，胸腔之中竟然涌出了一股难以言说的酸涩，他沉声道： 圣上，臣在两年前曾去过西夏一趟，在西夏的边陲地方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花。 什么花？ 白棉花，那边的人们叫这花为白棉花。臣途经那处时，曾盖住白棉花田畜的被子，此田中植物比枯草保暖得多，也轻便得多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白棉花应当很好养殖。臣途经那处边陲，白棉花就占了一片广地，一亩似乎就能达到许多产量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